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寻包养或者求包养啊，或者叫包养啊。嘅最新片啦，最新片啦，即係2001年，唔 係2010年打後 啦，即係到而家啦，即係點解我會知咧？因為基本上我唔知呢、這個而家呢個價嘅。 嗯， 就多謝你啊 恩仔， 恩仔，哎呀，好撚衰嘅，屌你咯，係咪真？好啊，真係要多謝恩仔啦、啊，因為咧你就有啲 case、嗯、啊，咁啊，因為你啊想尋係咪啊？ 唔係，即係傾偈傾咯，即係咪講緊最近嗰單啊？ 係啊，最近嗰單啦，即係而家咁憎恨嗰啲潮州人有個理由啊，係咪先？ 嗱，即係點解嗱係啦，我恩仔 啊， 點解而家咁撚憎 潮州人 喺深圳嘅潮州路咧？ 啊，虎波咧嚇， 真係撲街！點解咧？ 即係咁講， 擾亂市場我哋叫。 其實我哋都係嘅，你 即係搞亂曬嗰啲。點解咧？嗱，即係我講一單 case 先。 Okay. 即係我開頭都唔係好順啊，即係係一個相熟嘅。骨茶嚟嘅，咁我都 OK 嘅，同嗰啲關係，即係 骨灰啦， 嚇， 即係邪啊， 邪骨啦， 邪啦，你有撚正咩？ 係，即係同佢有個關係嘅，但係關係又唔係話明埋明埋咁啦。 你同佢有關係？ 係發生上過床嘅。 OK， 得 上過床。咁咧，佢同我講， 嗯， 佢話有人啊，即係我而家拍唔到佢啦。 啊，拍唔到佢啦。 佢話有人啊，有客人。 嗯，有個客。 開價$8,000嘛，要同佢瞓。 俾你嗰件骨茶。 係瞓一晚。 OK， 瞓一晚。 佢話佢唔肯，佢話佢唔肯啊！ 係啊，咁你開開嚟唔信啦、 啊？我唔信，我一定唔信。 啊、 即係點解咧？太誇張我 嘅。因為你同我講嗰啲 case 我都唔信嘅，其實 嚇 唔多信。 咁但係咧，點解之後又會有少少後屘？嗱，後屘我改觀啦。嗱，點解會改觀咧？咁一段時間啦，佢同我講，大概可能兩三個月之前到啦、嗯，兩個月到啦。咁因為呢兩個月咧，咁 我睇曬啲微信嘅。 聊天記錄 啊，聊天記錄 嗱，我恩仔有樣好， 所以我係知噶啦，即係咧，所以即係我可以問噶啦，或者 唔係我恩仔有樣好咧，好即係我同你哋講得嘅，即係你牛哥更加啦，或者喺個 group 嗰度講啲嘢，即係我講得出嚟，我唔係吹水嘅， 唔好成日提我谷，提我谷咧，啲網友咧好啊，而家好撚多網友又要話要入我谷度，屌 有問你咩？ 係啊，好撚多， 唔係， 但係我講一次先，如果網友要入谷，一定要跟過我嘅團，你先至可以入谷，但係唔好意思。而家我都冇搞團 ，OK， 咁啊睇下將來點樣，我點樣可能再出翻嚟玩啊？你哋點樣誒、啊、入谷？如果但暫時而家你冇同我講入谷，你暫時唔可以，因為一定有啲規矩啊。OK 啊，咁你到你講。 嗱，咁我意思即係咧講到邊啦？係喺個 group， 因為我唔中意吹水嘛，個人。咁我如果同你講得嗰樣嘢咧，我實有截圖啊，嗯、或者有啲點都要俾啲證據嘅、 啊， 因為我好驚俾人話我吹水啊。 我自己都係咁嘅， 你明唔明 我自己都係咁。 嚇、啊，即係點講？即係就算我即係起碼我講嘅嘢咧，未必係事實全部，嗯、但起碼係我見到我信嘅嘢先啦。 係咯。 咁咧即係嗱，咁後屘我就嗱、啊，你知我不嬲都識一件以前做骨妹嘅女仔、嗯，即係骨妹嘅女仔咧，咁、嗯、佢後屘就轉咗行。 係啦。 就轉咗去一間夜總會嗰個就 係， 咁佢去自己金魚喎、 嗯， 即係佢唔出街嘅，喺、 嗯、 羅湖區。咁佢應該係好似係600-800定600我唔記得咗。 好似600啫， 即係坐台就600，個客人俾600係嘛？即 係佢 600嚇、啊，類似咁樣啦。咁 佢自己收應該收400啦， 好似調翻轉啊，好似800-600，我唔記得咗啦、嗯，當係咁樣樣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一出街就3000嘅咯。 嗯，係。 即係如果過夜喺羅湖區，好一次係咪2000定幾多？ 你嗰次講係3000嘅。 唔係一次， 一次係講緊好似2000，唔知2000定2500，唔記得咗。 咁就係啦，總言之過夜一定係3000啦，我記得啦。咁佢講，咁佢話，咁佢唔賺個3000蚊，因為佢有骨氣喎。 有骨氣。 因為以前做斜骨都係手推牆嚟嘅，唔係口爆啊。即係我識佢嗰個情況就大概咁樣樣啦。嗯咁佢即係睇唔開嘅人啦，覺得係未放開，未俾自己，即係佢未將自己定價嘅人，應該可唔可以咁講，牛哥？ 啱啊，啱啊， 即係係啦，咁啱啊，又叫得金魚就係唔俾自己定價嘅人啦。咁、嗯、佢就同佢傾偈，一路又傾下，咁我都幫下佢嘅，佢、嗯、即係都叫借過下錢佢咁樣啦、嗯。即係借有冇得還啊？嗱，網友你唔好以為又要重複一次，你俾得大陸妹嘅錢。即係唔好講話好多啦，你唔會俾好多，你千祈唔好俾好多，因為你唔好當佢有得還啊。 嗯、 你係覺得你自己閒錢，你唔想要收翻，你先好俾佢。 除咗 係 阿碌嗰次嘅起事，一次啫，都係一次啫。阿碌嗰幾次啊， 係 啊，借一雞嘢啊，嗰條銀環，係一次，係嗰一次嘅啫。 咁。咁我就即係都幫我都熟嘅，即係我都扮追佢。咁我又喂我又你記唔記得你買過嗰啲叫做最得起啊？咪就係買俾佢咗咯。即係我真係當溝女咁溝嘅嚇，即係咁講先。咁當然就唔係真㗎啦，即係玩嗰個感覺啫。即係同啲網友講，你唔好沉，你千祈唔好以為自己真係去溝女啊。 但你扮沉啦，喺我嚟講，你就扮沉啦。 其實我點解 即係你要追佢㗎嘛？ 係。 其實你喺某程度啊，再都繼續講一講先。 點解要扮沉咧？扮沉，我想俾少啲錢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牛哥？即係你 孤寒， 唔好講呢啲。咁點都好過窮閪老細係嘛？即係咁，我又要出賣啊！嗱，咁我就即係覺得要投入咗，覺得可以俾少啲錢啊！咁咧同佢傾，咁咧點不知同佢傾偈咧？咁其實佢個人咧，我相對識佢都其實都兩年㗎啦。覺得個人都講啲嘢都唔會話吹水，都老實嘅。即係所以我先咁同啲網友講啦。咁佢就話佢有個 friend。就有個香港男朋友，即係講個單先啦，就話疫情期間咧都猛咁寄錢俾佢，又對佢好好咁樣啦，即係聽下呢啲嘢先 嚇， 包養啦，就係講翻牛哥嘅包養啦。原來係疫情期間啊，要係要你包養一個深圳嘅女仔咧，如果你香港人，你要照俾錢㗎，係 啊， 冇得唔俾啊。 阿的咪係咯， 即係真係， 哎呀，真係冇咁多阿的嗰啲嘢，屌你老母！ 佢話佢。我懷疑咧，佢個男朋友咧就係澳門人嚟嘅。 Okay. 即係我懷疑，即係香港澳門身份證。 哦、 即係佢可以翻到去，佢又照打照寄錢俾佢。但係近依排咧可以翻去深圳探佢，佢話。 O、okay. K， 哦咁啊。 咁樣樣，即係我如果係澳門人啦，即係香港同澳門都有身份證嗰啲人啦，就咁跟住咁照俾錢先。咁我都覺得哇，咁邊有啲咁嘅人啊，做壞個事啦。咁跟住唔係，跟住再同我講另外一個 case。因為溝女嘛，各位網友溝女梗係乜都要傾，即係談天說地，即係其實我都唔識嘅，我都係近呢幾年叫好少少識同人傾偈，就傾啦，咁就傾佢講，咁佢講話有心咯，佢又話上次有個同事啊，佢話佢同事，咁原來佢同事都係金魚嚟嘅，即係我後屘問咗咧，就係佢係識咗個老坑，佢同我講係老坑，咁如果 我係老坑幾歲？ 個樣好老冇講，但係望落去好老。 OK。 佢大概廿零歲嘅靚妹覺得好老，可能因為大陸其實大陸人又冇得睇，佢可能唔係好老嘅喎，大陸可能佢四廿零五廿歲同我哋差唔多，但佢生得老啊，可能 大陸人你明唔明啊？ 大陸人同香港人個樣好得意喎，爭廿年以上喎，分分鐘。如果你去到四五十歲嗰陣時，咁咩就 即 係 冇人知我，冇人覺得我五廿歲噶。 你唔似，你嗰陣係出到嚟，即係唔覺得你 有十八嘅啫嘛？ 唔係十八誇張啲，不過就。即係覺得你四廿零咁 啊，四廿零啦，三廿零，三廿尾啦， 四十頭，四十頭啦，你就係四十頭。 個條女都係咁樣講嘅，啊，我好清楚嘅，一俾條女知道我幾多歲，通常都唔即係打白題外話。如果我俾我啲坐嗰女嘅知道我幾多歲咧，我基本上可能嗰條女要放我飛機嘅。即係有啲女又會覺得哇，你仲老過我老豆，佢唔會同你搞嘅。所以咧，有啲網友咧，你諗下。題外話，一唔係陳百洋，你去啲邪機，你真係盡量唔好話俾你聽你自己幾多歲。一講得太老咧，即係譬如當然你後生唔緊要啦，太老俾佢知道咧，佢真係佢真係好大機會放你飛機。其實我都試過一次噶啦，已經嗱嗰條女同我講：，哇！你仲老過我老豆，我早知唔講。 唔係，如果你唔講咧，佢就估。其實香港人佢哋唔識估啊， 估唔到噶。 你仲有個機會可以。即係好，即係會對你好少少有啲感。如果一知道你都大過老豆， 佢 即係佢都接受唔到，但係佢估唔到大過老豆噶嘛， 估唔到噶嘛。佢都即係估我都係四廿零，啊，即係三廿尾，或者四廿二三咁樣，其實係咁樣噶嘛。不過講翻你嗰度啊， 唔係我而家揾緊個聊天記錄啊，因為大致上咧就係話咧，咁佢嗱嗰個講咗先啦，咁佢話另外嗰個大陸應該係大陸佬嚟啦，嗰即係老人家啦。就同佢個朋友潮州佬，佢話潮州佬嚟嘅，就同佢個朋友，去東門買嘢，買咗隻錶，萬幾蚊，萬幾蚊買咗一隻手錶， 都唔好貴啊，其實， 唔係，唔跟住聽我講埋先，咁即係行街買咗萬幾蚊隻手錶，跟住好似再話打咗唔知八千幾蚊俾佢，俾佢個朋友，跟住我就問啦，咁你萬幾蚊隻錶加八千幾蚊，咁肯定要同人上床，即係肯定要有啲嘢發生㗎啦。佢話冇喎，佢朋友同佢講話冇。跟住 我講埋先， 佢話冇啫，唔係代表真係冇啊！記住啊 ，OK， 係即係網友唔好信。 即係有啲女咧， 因為佢都係同金魚講話冇嘛。 因為佢自己又係金魚，你嗰個朋友都係金魚，佢如果同佢話有咧，咁佢自己會覺得好折噶嘛。可能有都話冇啊！記住啊，嗱，你依樣要清楚，繼續啊。 咁咧，跟住跟住好奇怪喎、哦。佢話因為嗰個女性朋友，即係其實收咗兩萬幾蚊㗎啦。咁、我哋香港人一定有上床啦。 係咯。 咁佢又同我個朋友金宇講話冇上床。所以嗰個老嘢微信刪咗佢。即係所以咁，佢朋友就好後悔喺度喊。佢、話原來咁有錢條友，哎呀而家刪咗我啊！不過佢話真係接受唔到啊，年紀太大，即係咁樣講。咁、就呢個 case 咁樣樣先。咁即係咧。一個女仔喺深圳，咁後屘我就問，唔係我就問咧佢個 friend， 即係我錯㗎金魚啦，我唔係問得好直接，即係就知道原來佢嗰個朋友係佢同事喺夜場識嘅、即係都係金魚二號嚟嘅、收錢嗰、那個，即係佢係冇錢，因為如果係木魚就三千蚊一晚搞掂啦，阿叔就唔使用兩皮幾嘢啦，即係據聞啦，係咪先？咁就冇收到啦，咁跟住咧，咁又好後悔又喊啦，咁後屘再睇。咁我錯下啦，即係你好知我好中意錯人噶啦。咁、你朋友靚唔靚啊？我話有冇相睇下？嘿，原來佢話咪就係上次我同你食宵夜，另外嗰兩個坐你對面嗰個女仔咯。咁我知啦。 咁你記得啦？ 我唔記得個樣子，點解咧？豬扒肯定。 我肯定豬扒。 一定唔係靚女，點解咧？我如果靚女，嗱，我記得嗰晚咧，我同阿金宇出去疫情前噶啦，過年前噶啦、即係嗰陣時都溝緊階段啦。咁我同佢食宵夜，佢就帶咗三個朋友出嚟。咁應該同事啦，即係三個同事啦，咁帶埋嚟，三個都唔靚。 O、okay. K， 就係咁簡單。 O K， 咁但係咧，三個唔靚嘅女仔、可以會有人買兩萬幾蚊嘢禮物送俾佢喎。即係你嗱， 喂嗱，坦白講，有啲人咧真係幫唔到咧，就會硬嚟咧，即係用盡方法噶嘛。即係可能有啲人死唔遠你嘅喎，係咪先？ 咁我覺得咪做壞個事咯。你兩萬幾蚊嗰個潮州佬，佢後屘又話原來潮州個深圳地主嚟嘅，好多屋收租，你都幫唔到嗰條女啊！咁你做乜要俾兩萬幾蚊佢啊？你咪戇鳩啊個潮州佬，係咪戇鳩先？ 啱係，當然係啦。但係佢唔俾啲錢，佢可能嗰個潮州佬會諗啊，我俾咗自然幫到㗎啦，有啲咁樣諗嘅嘛。即係我講緊我一間。哎呀，你唔好俾我啲市民我睇啦， 轉咗一萬八啦，原來 轉咗一萬八俾佢 ，OK。 買完標萬幾蚊，再加一萬八啦，唔好意思，頭先講少咗啊，又問翻個聊天記錄出嚟啊， 只八千蚊其實嚇， 即係萬幾蚊隻標加一萬八轉咗。 即係嗱，我講一個，其實我唔係沉啦。嗰時咧，我契妹咧就介紹咗一件江蘇妹俾我識，好撚靚嘅，就 江蘇女仔真係靚， 真係靚嘅，身材又好，身材好喎。 刘嘉玲咯，江苏妹嚟嘅。 咁唔系佢靓过刘嘉玲添。 苏州妹即系广州啦。 咁佢仲要好身材添。咁我就有啲搏佢。咁其实都系，因为佢系做美容嘅嗰条女，做美容嘅。咁啊，即系唔系计啦。咁我送嘢啦，只唯有呢招嘅啫。咁我啊曾经系送过今年啦。咁跟住咧，我就同嗰条女讲话：，屌我啊，你，因为佢一路唔俾我搏啊嘛。我 表明你有冇同佢拖手打車兩日？ 我冇，我完全話你知道我唔想，因為我有個契妹噶嘛。咁我同我契妹講話，喂，我就唔會幫，我就唔想同我拍拖啦，我就想幫嘢啫。咁、咁啊，佢呢個消息咧，佢依然 唔係咁，佢今年有收你 呢條你知係啦，佢今年收我。咁有一次我就同佢講話，如果你 唔係你等下先， 你等下先，如果你唔俾我。你做咩收我咁多嘢咧？ 系啦，唔系你 咁讲啦，都咁讲。咁嗰条女嗰日呢个几日啫，就俾我搏，就俾我搏。 唔系嗱，我意思即系话 嗰阵我住喺水库。 唔系阿牛哥，我想问你就系、是、你嗰时送嘢俾佢，但系又冇拖手，即系唔系追佢， 系类似即扮追嗰只啦，即系起码要出嚟同佢玩， 即系又出嚟玩， 系出嚟玩。 咁玩嘅途中你冇 即系 冷冷地嗰啲冇咩？ 有咧，即係打膊頭啊咁樣。 即係打膊頭，但係就冇啊，即係拍拖拖手嗰啲 冇嗰啲嘢㗎啦。 冇 嗰啲嘢㗎啦。 但係你嘢照送俾佢。 啊，照送俾佢。咁佢話：我同佢講話，喂，如果你唔肯嘅，你冇要我咁多嘢啊。跟住咁樣一講啫。咁嗰條女就好識做喎，即刻就俾我報。咁我都試過嘅，但係呢啲 case。萬中其實可能都可能無一。 係啱啊。 因為嗰陣 唔係，搏咗幾多次？ 一次。 冇下次添。 唔係，咁你有冇再送禮物？再想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即係你幫完一次，跟住我哋揾咗唔到。O K， O K， 明白。 跟住佢就唔知去咗邊啦，邊喺度。 明白。 咁樣就咁樣咯。O K， 跟住你講你自己嘅路啊。 唔係，咁原來 跟住有一日， 我而家揾翻。 因為我哋有一日你問我包養一條女幾錢噶嘛？點解會講到咁樣？ 係啦，我一日咪問你包養嘅，因為咧，其實我都諗下金魚嘅。 即係呢一件啦。 嚇！即係都諗住。有冇機會同佢即係幫下佢？因為知佢都屋企壓力大，即係個個都壓力大㗎啦。不過我想幫佢啫，冇人壓力唔大㗎啦。係啦，就想幫佢啦，因為想幫佢之後幫佢嘛，啱啱先？ 啱啱正常啊！ 係啊，幫完之後幫啊嘛。咁咪問你大概俾幾錢？即係想心入邊有個底啊。咁你細妹係咪話？你契妹係咪覆話？ 我個契妹就係 佢點覆話唔好嘅？ 8000蚊至10000蚊就包租。 包租即係係啦。 啊，因為好簡單啫嘛，我係直頭問我繼母，因為我繼母就深圳人嚟嘅，佢深圳户口嘅， 係 咁啊，我就問佢，因為佢成日出嚟玩啦，咁當然而家佢已經老下啦，已經冇得玩啦，佢始終支架噶嘛，不過而家我哋真係想拍拖談戀愛， 唔係佢有結咗婚未？ 結咗啦，離緊曬啦， 哦，即係單身而家， 啊，而家單身啦， 帶佢出嚟玩， 係啦，咁都有出嚟玩嘅， 都出嚟玩下，我知 ，OK， 即係飲下酒啊，咁啊，而家當然疫情期間。因為佢是香港人嚟嘅，而家係香港人嚟噶嘛，嫁咗俾一條香港佬噶嘛，啊，跟住當然離緊曬婚啦。咁你又問我，咁我唔知噶嘛，我唔知咩價噶嘛，咁我就同佢講話，喂，如果我想，或者我有朋友想，我攞咗呢條截圖嘅，俾佢嘅，就話牛哥，而家談戀愛， 即係有感情， 喺深圳有感情嘅。 但是就冇手就冇將來，我仲記得問你㗎喇。 我唔記得你唔知有冇呢句，我唔知啦。 有 我成句 copy 俾佢睇嘅。咁佢跟住佢就同我回覆返俾我。你見到啦，因為我都係我係真係成個 字俾 你 睇㗎嘛。冇錯冇錯。 咁佢就話8000至10000蚊包租。 就有啲感情基礎。 係有感情基礎喎。 係。 okay？ 咁 即係條女冧你少少。 係啦，都要冧你㗎喎。咁樣。但你俾個跟住你啊，當然你又覺得好似好撚貴啦， 係啊， 係啊， 唔係即係覺得咦咁多咩要？ 佢嗱我就咁講啦，以前2010年啊之前嘅，喂你係真係3000-4000蚊，俾條女包埋租，咁可能都係6000-7000蚊搞掂噶咯，咁而家係講緊8000至1000喎。而家包養一件女，即係既然我個包養係唔係嗰啲小三啊或者二奶啦，即係可能有啲感情基礎，或者甚至係拍拖啦，或者甚至結婚嘅啦。有呢啲人，何謂有感情基礎啊？係有機會結婚啊嘛。即係我個前提，我個前提就係咁樣，係談戀愛，即係的嗰只，的嗰只 ，OK。咁就算我疫情期間咧，你都要供養嘅，OK。我覺得 明白， 好正路嘅。 我就覺得好正路，但係好戇鳩， 好戇鳩嘅，係嘅。我都叫阿迪唔好嘅，但阿迪系唔稳阵嘅。OK， 有多样我唔会， 唔系阿迪， 我未得阿迪同意咧，我唔可以将佢啲咁私人嘅嘢咧攞出嚟讲嘅。但当然，我可能会将佢化成第二个人咧，我就可以讲嘅。做咩嘢？即系变咗阿德啊，吓，呢个德啊，或者阿鸭，我可能有个名，可以将佢啲戇鳩嘢攞出嚟讲嘅。咁啊，当然啦，我就暂时又唔会嘅，开指名道姓。咁啊，咁啊，我个系每日咪复我咯，8000至10000，咁我就將個截圖就俾翻你睇啦。 係， 你就有微言啦。 我就 跟住你就好啦，我覺得我撚契弟啦。跟住你就話，喂好撚貴啊，諸如此類啦。我如果唔記得你講咩啦。咁跟住咧，你都俾啲網友話啦，屌你應該俾錢啦。 係，係咪先？我承認。 啊，你寫孤寒， 唔 捨得。 我是要見到面我才捨得的人。 Okay. 即是這樣啦，現在又講回為什麼我那麼憎潮州佬，即是拉回近一點。 是 的是的。那先講那件事，即是原來轉了錢又買了禮物，可能兩皮幾東西都不用上床。是 的。 那他就說他朋友好彩，跟住他又說他自己沒有這些運。即是金魚這樣講，其實都知道，因為我跟金魚都傾得很熟的了已經。那他突然間他又問我說他即係當講笑半講笑式啦，因為我知道大陸水災啊。大陸水災咁，我咪話喂，咁你屋企如果有啲即係鄉下啦，如果有佢湖南妹嘛，近湖北，咁我話你鄉下有咩貴重嘢，你擺啲擺喺高高嘅地方咯。咁佢嚟料啦，佢話我冇啊，我邊有貴重嘢啊，我等你送佢啦。 Okay. 哇！即係我知道佢 係啦，飆到啲啦， 飆到啲其實自己有啲 要攞啲物慾啦。 係啦、即係嗱，啲網友你唔好以為佢問你唔好，問你先好啊。你有個底啊嘛，你明唔明啊，牛哥？最慘咩？你溝女唔湯唔水，嘥曬啲時間，又唔知點，又唔知成日 失得俾錢。送呢樣 嘅，係啊，最驚呢樣。嗱，而家佢咁講係等佢，佢仲有講話，佢冇等我送，佢就同我話睇中一隻手鐲， 睇隻手鐲， 即係咁講。咁我就問佢啦，咩類型啦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咁啊，發埋個視頻俾我睇。咁積金嘅，咁啊簡簡單單款啦。佢話設計簡單。咁我話，如我梗係咁講，我又好識講嘅。我話，如果我負擔得起，我一定俾你啦。即係你講嘅，你千祈唔好話送或者唔送。嗱，即係有時即係唔係話我溝女唔嗱，我溝女好渣嘅，我溝唔到女嘅。但係我係跟我啲溝女嘅朋友教我嘅學翻嚟，即係我用唔到。但係人哋係 work 嘅咁樣樣啦。咁你千祈唔好應承佢得或者唔得，送定唔送，睇下咩情況先。你明唔明？你唔好、你永遠唔好俾我答案佢先。咁我話，咁佢就話喎。你想送咪負擔得起咯，唔、想送咪負擔唔起啦，咁發係啦， 高手啊， 高手嚟，佢一定係高 高手。 喂，佢都夜場做，係你明唔明？大把男人抽佢啦，好老實，大把男人想去金魚變木魚。咁我就話我死我都唔敢講，即係我就拉下長啲，拉下近啲。咁啊等，咁啊隔咗一段時，即係可能隔咗幾日，即係當個話題我話知我，因為我個 point 咧就係話見到面就乜都得，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即係見到我送， 因為我咧係啦，我都贊成呢樣嘢。而家你俾咗，你入翻你係上唔到去，係咪先？咁到你上到去嗰時候，可能有咩變卦，又翻咗鄉下咧，你唔知噶嘛？ 係啦， 即係嗱，好好簡單啦。我咪早輪我喺個聊天室度咪咁講啦。我平時都會俾啲紅包啊，俾啲女嘅。咁自從我知道，我話八月九月都未，可能未必翻到上大陸啊。咁我跟住我已經停曬啦。當然咧，如果又有一兩件女，係一兩件女嘅啫，係特別嘅咧，我就可能會可能俾翻，即係幫佢俾下啲電話費啦，或者俾翻一百蚊紅包啊，或者200蚊啦。咁而家其實嗰啲有啲女我真係 hold 住咗，想搞嘅，即係諗住其實我有撚衰嘅，我係想搞，但係咧就我就冇咁快嚟到咧，我就會 hold 住佢先。留翻一條引，所以我就會有時俾啲錢佢哋先啦。啊，咁啊引誘佢哋，下次可以移化為啦，因為佢記憶有利啊嘛。但係如果我唔知道，喂，我仲可唔可以上去嘅話，喂，咁你一下翻咗鄉下，咁我咪點啊？等於00後，嗱00後，如果我又見都冇見過，你微信都冇溝通過，即係你見過個 嗰條 佢。咪先？喂，咁樣，如果我俾咗錢，我咪好戇居。咁我而家我都盡量唔俾噶啦。即係如果假設而家好似啊，而家小影啊嗰啲問攞個電話費啊小新新啲攞下電話費啊，我都自動俾嘅。但佢唔問咧，我就唔俾嘅嚟噶。 明解明解。 咁其實同埋啲想搏嘅、未搏嘅，咁以前嗰啲咧，我好撚疏爽。唉，100、200我俾你啦。而家我啲未搏嗰啲，我完全唔俾噶。完全唔俾啊！咁我同你一樣啊， 係冇 錯。我唔上到去，我唔俾。我上到去咧， 見到面乜都有得傾。 唔係，有時我明知我而家上到去啦、你用我下個禮拜上去。而家你問我攞我 都照俾先。 我照俾得唔會多啦，當然啦，都係120啦。但當然冇你咁撚重啦，一條心金手鐲。咁啊，當然你個考慮嘅情況就俾我。 系 考慮得多啦，應該嘅。 喂，咁嗱，又講翻我嗰度先啦，唔係費事。 你唔使你時間 嘅，我唔好你時間好。咁我就拖住佢，因為咧佢話買金咪啱曬啦。香港啲金真啲啊嘛，大陸人都知道香港啲金真啲，我就話我喺香港幫你睇下。我冇話買定唔買先啦，我話我負擔到一定買啊。哇！跟住原來牛哥又講翻少少，岔開下。哇！原來而家今日依度係7月31日啊，原來金價係歷史新高啊！ 我知道。 我嗰日去睇金啊，超過20000蚊一兩，息金，即係首飾20000蚊一兩。 你冇聽過啦？我同阿碌做節目嗰時候咧、我就曾經講過，有一個網友問我有乜投資好啊？我諗大概係半年前到咯，唔係半年啦，咁一年前到咯，因為嗰時候已經未做翻喺大陸嘅，我已經叫佢買金幣啊。嗰陣肯同我講金幣。而家佢賺起碼賺到25%， 唔止25啊！因為而家我今日帶啲息金超過20000蚊先啦。 係咯， 咁我又去順便睇下嗰啲額嗰啲款啦。咁我望下啲額喎。 咁香港2万蚊一两，嗱、即系讲翻啲度量衡先，我最中意计数数字，一两系38克，37.5咁上下啦。咁叫做睇得下嘅咧，即系可能嗱，我睇嗰啲即系唔会扁嘅手镯啊、 嗯， 简单款女装都起码5钱以上、啊 嗯， 即系一两系10钱啦、啊，五钱即系叫做摸落去聚下手咧，就大概6-7钱啦、啊。6-7钱就即系20000几乘0.7，即系14000-15000买到啦、嗯，大概咁样样啊。 嗰条女需求嘅一只手镯就14000到， 唔系，系我自己去金行睇。 OK， 觉得都嗱，有时做人就咁啊嘛、嗯，你觉得人都要觉得自己嘛。 系， 咁我梗系攞上手望下、 嗯， 即系唔好话太过寒酸啦，轻飘飘又会断，又会 okay, 又会剩嗰啲，我都唔想做。咁我觉得 OK， 同个 sales 讲，呢只 OK 喎。6000几咯，6000几，咁你计埋咪14000到咯， 嗯， 即系港币啊。 O K， 六千几，因为有啲好轻嘅，轻到其实3-4钱都有， 都做到嘅， 3-4钱都做到只实心嘅金额，但系咧就好有冇咩睇头，即系人哋送、嗯、收到都唔开心嗰啲啊。 O K， 咁你无谓送啦，你明唔明？ 系啊，系啊， 系咪收到要屌鸠你？ 等于我送香水俾人啫嘛，我一定送有牌子噶。 咁你3-4钱就都要成。成皮嘢噶啦，差唔多啦，计埋手工4000零，咁20000几蚊一两啊嘛，咁、 嗯、 啊都唔见得人啊，唔见得人，即系我阿恩仔咁孤寒都送唔出手，咁样样啦，咁啊算啦，咁哇下一下，第一集，咁啊再同金宇倾偈，咁金宇咧就啱啱翻咗乡下，即系请假翻乡下，即系问佢做乜嘢啦，佢话我今日唔系，佢话翻乡下即系太耐冇翻啦，咁啊探下啲屋企人啦，咁样样，咁原来翻到去咧问佢做乜，即系今日去咗边啊？佢就同我咁去咗试手镯，去咗睇手镯、 okay。 哇，即系咁样样，即系佢都 真叻啊！屌你两 只睇定，佢话唔系，佢话去到 真系高， 去到试手镯啊，试到只手都红晒咁同我，即系翻到乡下就，我话你我咁焗住要问啦，我话你、嗯、你系咪老家睇啊？即系佢翻咗老家啦，系啦，咁、嗯、我就问佢啦，因为大陆就咁啦，大陆就讲黑嘅、 啊， 即系又教啲网友，咁我都讲啦，一两就大概37.5或者38克啦、啊，嚟到，咁我就唔会问啲。你問啲大陸妹幾多兩係佢唔肯識同你 知嘛， 香港嘅兩同大陸兩又唔同喎、 嗯。 大陸一兩係50克嘅喎。 OK， 香港一兩係38克 嘅。咁撚複雜嘅。 香港嗱，我又講少少拆開。香港一斤係16两，就600克。 嗯， 大陸一斤係10两 ，OK， 就500克。所以大陸嘅兩係多過香港嘅兩。 OK， 斤係少過香港嘅斤啊，好撚複雜。不過我就中意計數先講呢啲。 得啦，你簡單我講，佢睇中咗嗰只係幾多克？ 我問佢啦，係啊，因為我成日、因為我阿欣仔就問，即係你有時同人同講人話，同鬼講鬼話，同大陸妹你講黑， 嗯， 咁我就話咁你中意嗰個幾多黑啊？即刻答35克， 即係兩， 35克，係啦，差唔多啦，差唔多一兩啦，香港一兩， 即係香港嘅一兩， 係啦， 一兩你講緊係 38克啊嘛， 20000蚊喎， 係，咁我問佢，咁我唔係，咁我就再問。因為大陸啲金咧唔啱，啲成色唔啱嘅，咁、我就問：咁你老家，我就話你老家一克幾多錢？ 嗯， 440。 440 乘35，呢冇有計下，咪買咪皮換咯，人仔。 哦， 差唔多，即係其實平過香港少少。 O、okay, K， 因為啲成色唔足啊。係 啊，明。 咁樣咁我哇，我話咁貴，我扮曬嘢，即刻我因為我你千祈唔好扮我早兩日去睇過，我就扮我冇去睇過，好忙啊！即係香港做嘢好忙啊，而家揾唔到食，得個做揾唔到錢啊！你明唔明啊，牛哥？咁佢話：哇！我話唔係喎，我話咦咁貴咩？我話上年睇都係200几蚊一克啫喎。跟住佢即刻串我，佢話、上年都300几，即係佢有睇開，即係佢係啦。咁我都知冇得講噶啦。哇！咁我就話：哇！金價升得咁快，咁啊講啦。咁佢就問我，直接問我啦。跟住講咗兩句就問我。咁佢話：咁你捨唔捨得？直接問啊，開宗明義啊，問啊。所以唔係佢話，所以你捨得咩？咁樣。 所以你捨得咩、 啊？所以你捨得嗎？ 你有冇講過話？如果我肯送你俾我博先， 之前有大概， 因為嗰陣嗰次你問過我啊嘛， 點樣開價？ 點樣開口？點樣開口？ 係 咁我教咗你噶嘛， 用咗你嗰套咯就係、 是。 有講噶啦，送咗。 我喺邊度啊？死唔夠繼續。 你就話可唔可以陪我瞓覺咁就 過夜， 你話過夜，我就話攬住你瞓。 啊， 即係一樣嘅啫。咁佢即係都知噶啦，其實。咁佢問我捨唔捨得，咁我話喎，咁我就真係咁答，我冇解啊，牛公 皮褲， 我就唯有話，而家唔係捨唔捨，我話你鍾意嗰個計落15000人民幣，係我經濟能力嘅 問題。屌， 喂，冇解啊，牛公，唔係扮窮啊嘛，都要你都扮窿閪，即係對佢好得嗱、即係啲女都咁嘅， 你有錢你對佢好，同你係窿閪，你有錢你送20,000元，同你窿閪送18,000元，可能佢覺得你18,000元值錢啲嘅喎，有機會，唔係真係2,000 咁計， 唔係，即係佢可能有機會感動到嗰2,000元啊，有感情冇感情，你明唔明啊？佢你明唔明我當啊？咁我咁講，咁我就話計一下10,000元人民幣真係負擔唔到啊！我話、我話如果我就咁講啦，我就話喂。嗱，我話我之前同你講過啦，我之前喺深圳一個月大概用4,000-5,000元啦，即係喺深圳即係可以用嘅錢大概就4,000-5,000度，咁樣咯。我就話我而家好煩惱啊，我一個月先用得4,000-5,000元咁樣樣咯。佢話你都冇咁耐，你咁耐冇過嚟，你都儲到錢啦。 叻喎、 啊！喂，佢真係出個人嚟跑，我點樣兜你都耍佢唔到，你明？佢話佢話咁都要直接話啦，佢話4,000-5,000元買唔到喎，一定。嗱、點解4,000-5,000元買唔到？因為公司嗰啲女已經金木魚都收3,000啦，咪、佢覺得自己金魚，佢咪覺得自己4,000-5,000元都唔得咯。 啱啊，我 啱啱先，即係佢覺得自己個身價係唔止4,000-5,000元買唔到。咁我就話， 即係我可以講個幾時俾你聽啊？即係出埋下碌啊！佢以前講過定係早日早幾日唔知有冇早幾日有講。阿碌曾經咧就同我哋出去跳舞，咁咧就佢就坐咗件金魚。其實節目講過㗎啦，阿碌喺我以前嘅節目講過。咁嗰條女就成個大 S 咁嘅樣。 话靓女喎、 真系大 后生个大， 仲要大啊！嗱，记住啊，我哋讲真，似嗰条女，似嗰个明星，系一定后生嗰个后生嗰、那个明星啊！咁个大 S 咁佢，但系佢嗰条女系金鱼嚟嘅，咁啊唔肯同人出街嘅。咁咧佢有一次咧，呢条女咧就问阿碌借钱。佢话当然啦，如果任何一条女问真我咧，冇嘅，我一定唔借嘅，我一定唔借，因为我知道冇还， 即系知道俾咯，只有系俾咯， 只系俾。咁、我明知佢你金魚我冇得搏，我就唔俾嘅，我就唔會俾噶啦。 唔係，除非你話5,000元同我瞓一， 係啦，咁阿碌冇講過。 O K， 咁阿碌佢見你，我又咁中意你咁樣，屌佢要索上得 O K 啊嘛，大 S 咁喎，咁阿碌咧就借啦，佢話叫佢借啦，係阿碌都預冇還噶啦， 冇得還噶 啦，就借咗一皮嘢俾佢。咁阿碌都一路冇追，一路冇追啊，咁到完有一日唔知點樣啦。阿碌系约嗰条女出嚟食饭，唔知约佢啲乜嘢啦。跟住咧，嗰条女就搏咗咯。但系阿碌 即系条女肯出嚟同佢食饭， 系啦食饭， 冇话走佬，即系 冇话走佬，冇走佬。咁当然有啲女系佢都唔想厌你噶嘛。咁当然啦，阿碌搏完佢系另外再有俾啦。 OK， 咁系咪但系佢都唔会俾多5,000，咁、可能都我估啦，可能俾2,000-3,000啦。咁、阿碌呢单 case 咧， 都知道啲金鱼价 都系俾。皮衫嘢，嗱计落你嗰度，你皮半嘢喎、 哦。唔系，咁唔系，我而家就咁样。 当然有样嘢，阿碌嗰一皮嘢就唔知帮唔帮到嘅。但系如果你俾呢皮半嘢咧， 就 OK 嘅， 就可以帮到嘅。 嗱就咁 呢、這个就系一个计数嘅问题啦。 唔系，如果你讲呢啲价钱，如果真系啲色图老马啲网友屌柒我恩仔，话我戆鸠啦，肯定。 诶、唔系噶，唔系。 咁咪我就讲埋先。 唔系，我可能都话阿碌戆鸠噶。但系讲真，即系。有一次你問我嘅，喺聊天室，你問我應該幾錢為啲底價嘅？即係我話10,000元咪底價咯，因為呢個係碌嘅價。咁我因為我有朋友係咁樣，我跟住。但你問我自己就5,000，一過咗呢個價，西疏連冇啦。 跟住我都咁啊，牛講，又講下少少經濟嘢啊。喂，原來而家咧白金。平黃金一半喎，10,000元1兩啫喎。咁、我就同阿金魚， 以前白金真係貴過，係 貴。以前不嬲好耐，好多年都係白金一路貴過黃金。近呢幾年冇辦法啦，白金係10,000元1兩啫、最新價10,000元。咁我就直情嗱，咁我都醒嘅。咁你要首飾啫、我咪話，咁不如你有冇諗住換個白金加啲鑽石啊？嗱、我睇過㗎啦，如果白金加鑽石咧，一條見得下人嘅，即係一粒碎石咁樣樣，揸個白金額。啡白金啦，因為竹白金整唔到啊，7,000-8,000元好靚啊， okay, 即係見得人。 Okay, 啊，金魚即刻話：我都係中意黃金多啲。 你 我都係中，喂真係喂，佢話我都係中意嘅。我特登碎佢啊，話唔緊要啊。我話你咁後生，咁咪白金咪係咪真係時尚啲先？ 後生仔， 如果你阿婆先戴黃金啫，但係大陸妹唔係啊，大陸妹就係中意黃金。佢就話我都係中意，佢唔俾我，我兜啊兜圈，佢唔俾我兜，兜唔到。咁我話咁，因為咧佢知道。我咁耐冇去嘛，咁我哋鍾意話小金庫，因為我玩女人嗰個呢就叫小金庫咁樣。佢又話我，佢話你而家小金庫應該有錢啦，送俾我，你冇心啫，哇穿我。 咁我都冇話唔送，我就話咁、我而家唯有努力啲儲錢，等羅湖通關之後睇下點。即係而家其實我未完嘅牛哥。 OK， 即係你明唔明先？而家我仲睇緊，可能嗱到時如果黃金跌翻一萬蚊一兩，我咪 OK 咯。你有冇可能咯？一萬蚊兩， 即係萬五蚊我都嗱，如果萬五一兩一皮嘢都我照買啦。嗱、即係我嗱以我恩仔覺得咧， 萬五蚊都冇可能。 如果大概一萬蚊，即係買到嗰只鴨佢中意嘅， 可能一萬蚊應該 當啦， 你當萬五咯。 咁我又用到，即係我買完之後，我可以一個月， 嗯， 即係當女朋友，真係女朋友定情信物嚟嘛？ 一個月喎，記住。 唔係，其實唔係一個禮拜去一次，一個月三次到啫。即係如果我假三次，其實我肯願意付呢個錢嘅。 O、okay、 K， 但係我唔知得唔得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可能第二次 你送咗一次就跟住只可以幫一次。 係，依個係我考慮啦，牛哥。 根本就係咯。因為嗱，咁啊嗰陣，而阿碌， 我又要問你意見咯。 而阿碌個幾時啦？阿碌個幾時？阿碌係借咗一雞嘢，跟住幫佢嘅時候，跟住再俾肉金嘅喎。 嗱，即係以我 嗱，阿碌就好均真嘅，個人好均真，即係個均真得好離譜啊！咁其實某程度喺我立場，我覺得佢做得啱嘅。即係如果再幫，咪再俾錢咯。 唔係， 即係如果你係雞半，雞半嘢俾咗。跟住嗰次免費啊！我 定情 嗰次免費， 定情信物啦、啊。 第二次嘅話，咁你都要起碼俾翻6000嘅喎。 咁 我會覺得， 咁但係就男女朋友啦嘛。 係先？ 咁依我就話， 就真係爆樣啦！ 依萬五蚊可唔可以第一個月嘅浴金？ 我 每個禮拜一個月三次浴 金。我覺得每次都要計啦，每次都要計。每次 或者可以俾網友，如果係留言俾你話俾我聽咯，覺得點樣？ 即係我諗就我諗啊，你跟住都要斷次計。 仲要再斷線， 斷線雞咁其實 OK 咯。 唔係，但係我而家同佢唔係包養關係嘛，係買禮物定情信。 但係開頭你係諗住用一個包養關係同佢一齊噶嘛？ 即係用一個，即係我想知道大概幾多錢，話可唔可以俾佢？咁同我又啱傾，收我順啲咁解嘅。我冇話唔俾錢啊。 OK， 即 係 我 又冇話唔俾錢啊。 即係我哋呢啲， 但係你又諗住有感情嘅包養嚟噶嘛？即係包養佢月一個月啫，你又覺得 即係？有少少感情， 系咯， 即系啱倾啊！ 包一个月，包一个月就唔系叫包养啦，系咪讲？ 就唔系叫包养， 咁唔系叫包养啦。即系我哋个包养系，即系起码呢个长嘅固定嘅， 唔系啊，时间。我意思系话依万五蚊俾， 甚至饭盒都唔系啊，饭盒咁样嗱，我嗱啊我嗱我好清楚，饭盒还饭盒，饭都唔系包养。 唔系等阵先，牛哥， 我认嚟啦。 唔系我意思话依万五蚊当我真系有真系肯送俾佢啦，即系真系我够胆搏，我舍得啦。 嗯。 买咗俾佢啦，咁我就谂住维持一个月， 嗯， 即系依个月佢唔会收我钱噶啦，得唔得？ 冇可能，冇可能， 即系三次到。 唔系啦，当然我唔知啦，我唔知， 即系你觉得冇可能， 觉得冇可能。 咁我意思即系话之后我都会可能断次，即系过一个月之后我会再俾。 唔关事，跟住第二次就知道就应该咩啦。 即系以你刁民牛嘅经验，觉得第一次可以唔收，收额嗰万。 系啊，收额嗰万，就 再见面，再要再帮佢， 再要帮就另外俾， 就可能分钟就俾少啲。 咁你可以系咯，可能俾少啲或者。 三幾千， 可能俾仲，可能唔俾仲多， 可能仲多， 系咯。咁呢個就唔係咩？ 喂，咁係 即係你個包養計劃就唔係咁計啦，真係唔係咁計。 咁我呢個計劃又要講翻首尾呼應翻，就係點解要屌嗰啲潮州佬啫？因為佢見到佢朋友收到萬幾蚊隻錶，再收到人哋打萬八蚊都唔使同人瞓覺啊嘛。嗰、那個老嘢就 當然我哋唔清楚有冇瞓覺啦， 嚇唔清楚當佢同我講話冇，可能佢個 friend 都會同佢講話冇，但其實佢都知應該有啦，當啦。咁阿潮州佬都俾咗三皮嘢喎， 嗯， 因為嗱錶嗰啲冇得呃噶啦，或者依啲我覺得啲閨蜜即係無謂 帶出嚟見到 啦，即係依啲水唔會吹噶啦，你明唔明我意思？ 帶出嚟見到， 即係真係收幾多嘢咧？我覺得啲女唔會呃女嘅，即係你明唔明先？同事嘛 ，friend 啊嘛， 一帶出嚟見到噶嘛， 嚇，係啦，咁所以我就話佢真係見人哋嗰個豬扒嗱係豬扒，我有講翻嗰個唔靚噶，佢一定知道自己靚過嗰條女噶， 嗯。 咁可能我就一定，我望落去就唔係個老嘢，望落去我唔會好老啊，牛哥，望落去可能30歲。 所以你覺得打翻你個折間啦。 係啦，就變咗萬五蚊啦。 萬五蚊啦。 但係就冇得平，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如果我真係同佢有感情，我覺得四五千蚊份。 你嗰個諗法咧，其實即係要 改一改， 要改一改。即係啱啱講，如果冇嗰個潮州佬， 可能我平好多嘅牛哥。 咁嗰條佬到而家都唔會同你開價咧，係咪啊？ 咁。都 啱啱先， 唔係咁，我同你傾 到，見到佢個閨蜜，收三皮嘢，佢先肯，佢啲三皮嘢 OK 喎，咁啊咪同你開價咯， 就開萬五啦，又 開萬五啦， 又唔係咁反感，又熟。 咁但係如果冇呢個潮州佬，佢連價都可能唔同你開，根本就唔會同你搏，咩嗱咁樣，所以你怪唔到個潮州佬。 但係又咁，唔係我同佢 幫到你喎， 傾到好熟。 即係有機會，即係我嗱我即係你明唔明啊？嗱，你知我孤寒啦，牛哥。即係我都無寶不落嗰啲㗎啦。咁我都可以無端端疫情到而家都俾咗千幾，冇條件俾咗千幾蚊佢使喎。即係我都係有機會，你明唔明我先？咁係有機會。 係有機會先俾㗎，我都 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咁所以我覺得我當其時如果潮咗路唔出現呢，我覺得疫情一過，我即係送少少嘢或者俾啲錢幫幫佢呢，可能三四千蚊我覺得我搞得掂 㗎。OK。 就係佢出現咗，佢知道個價，因為個豬扒 friend， 佢知道自己靚過個 friend 噶嘛，靚唔靚我係知噶嘛。咁佢個 friend 佢話我 呢個都係你自己諗嘅啫，即係你自己諗嘅嚇。 唔係 真係我 估計咯，係我自己諗。 如果我冇咗個潮州佬，可能你個 friend 就你個件金魚真係唔俾你屌咧，俾幾多錢都唔俾你屌嘅。你知冇啦冇。 唔係咁傾偈傾到有感情啊，同佢叫做嚇。 有感情啊，又唔使俾錢啦，坦白講。 所以我。就係、是、 嗰個陳包養短暫嘅陳包養， 唔係因為我唔靚仔嘛。如果你話好似我另外啲網友靚仔或者我啲 friend 就唔使錢啊嘛，咁我而家咪用錢嚟搭救，因為我唔夠靚仔，唔夠後生，咁我就覺得四五千蚊係夠啊嘛。 你個樣加四五千蚊都唔夠後生啊？ 唔係老嘢嘛，我老嘢個廿幾歲嘛， 係咪先？即係你個樣子，即係我你唔加三皮嘢都你都唔係後生啊！ 咁啊，撲街咁啊，咁喂，咁又唔係喎。我有另外有一單又可以，不過冇時間。 有時間，今次講曬㗎啦，今次講曬㗎。 嘢講曬， 今次講曬 㗎。講曬個跳舞老師嗰單喎。 我跳舞老師。 跳舞老師係真係拍拖溝女。 係咯。 我啱仔，你又話我咩？ 所以咪要講。 我同你講，我喺深圳。 三年前㗎嘛，咪要講。 三年前曾經係追啊，真係男女拍拖，但係明知係假嘅。 嗯。 嘅叫做拍拖嘅包養，咁價錢幾多咧？千五蚊一次。 千五蚊一次， 三年前， okay. 千五蚊一晚， 一晚， 即系点样样咧？即系其实个 case 咁嘅，嗱、那、嗰个女仔咧就系我一个老友啊，沟女专家，附近的人沟女专家，沟嗰条女嘅跳舞老师嚟嘅，咁跳舞老师你唔好以为好大，22、23岁咗当年，咁佢系点解会？即係我個 friend 點解會介紹俾我呢？因為我個 friend 溝另外佢個學生啊嘛，但係個學生同佢就玩到好熟嘅、就知道依個跳舞老師咧，原來係咩咧？係淫蕩跳舞老師。 阿碌都有個跳舞老師。 淫蕩跳舞。 又係淫蕩跳舞老師喎、 啊。嚇、 啊！阿碌又係俾千五蚊一次，你知唔知啊？ 唔係喺邊度先？ 羅湖。 我唔係，我嗰度比較遠，我嗰度叫做沙井。唔係沙井個粗嚟講，平洲講錯咗，深圳搭地鐵。 我唔知總之係深圳咯。 平洲， 咁可能我阿碌同一個 喎，唔係唔會，我嗰個肥妹嚟嘅。 哦，OK， 我個肥妹仔嚟嘅。 係阿碌就唔會啦。 咁跟住咧，我 friend 就同我講話，嗱，我 friend 溝女專家嘛，即係睇女睇得好撚準。 嗯。 咁佢溝嗰條女就知道佢，即係佢已經，即係嗰個學生同個老師都一齊住，好 friend， 好似兩姊妹咁啊，當。咁已經話，喂，掂啊！依個肥妹你啱啊，肯定中意啊，又啱又容易溝。因為嗰陣時我冇溝女啊，我唔中意溝女嘅，即係我唔識溝女啊。 識溝女啦， 同你一拎樣，即係溝女好撚渣。因為我哋有時見到啲網友溝女好撚點咧，好撚妒忌啊。 我唔會， 唔係我妒忌啊，即係我自己做唔到嘛。咁跟住咧就咁跟住就佢話，得啊，你上啦。咁啊交換微信，咁出過嚟玩嘅，咁交換咗微信又傾。咁我又唔識傾嘅，有時咧要我個 friend 代我傾啊，你 明 啦？即係用我個微信，即係當其時已經係微信年代噶啦。即係用我個手機扮係我同嗰個老師傾。即係我個 friend 溝女專家嘛，傾，就傾到點咧？即係我就叫我做我亦自認係哥哥先。即係我認咗我做細妹先。咁咧，即係我個 friend 已經同我講話得㗎啦，佢等錢使嘅，就係佢又出去又同啲仔玩一夜情，又有個有老婆嘅男人，又前男友又本身又有老婆，又跟住又同佢一齊咁，即係啲私生活係亂過一個夜總會小姐嘅、 okay. 金魚，即係私生活係亂過個木魚嘅，其實就 okay, 你明唔明先？因為木魚點解咧？木魚未必一晚晚出街噶嘛，木魚要收錢噶嘛，可能一個禮拜先同兩三個男人上床噶嘛。依、這個唔係啊！依、這個一出去可能已經一晚 晚都係噶 啦，可能晚晚兩一晚可能有兩個都唔頂添啊！我 friend 話，即係收曬風啊，知道噶啦。 OK。 咁但係佢有份正職啊嘛，就等佢真係搞跳舞，真係搞跳舞噶嚇。咁、當其時咧，搞跳舞人工三四年前大概四五千蚊一個月咯。 OK。 咁我就同佢講，後屘我 friend 搞，因為我同我 friend 講個 budget。 嗯。 即係我話千五蚊都 OK 嘅一晚。咁、我 friend 傾同佢傾喎， 傾到。 就同佢講話。但總言之唔使講嘢啦，阿文哥哥即係唔係阿仔哥，阿仔 恩仔哥哥咧就每次見你，我就俾1500蚊你啦，千五蚊你啦，你唔使你即係做嘢咁辛苦，你同我傾下偈 OK， 即係類似咁講啦，咁佢肯喎。咁可能有啲買啲禮物嘅，即係我最記得嘅第一次佢嚟羅湖，佢羅湖同我揼骨，即係佢間正骨場咧嘅男女房揼咧， okay. 即係你明明咁已經攬攬石石啦，已經 OK 啦，即係我 friend 搞到佢肯嚟，嗱我就真係唔識傾。全部我個 friend 幫我，即係我真係假手於我溝女專家個 friend 咁樣傾嘅，傾到出嚟咁攬攬石石 OK 咧，咁之後咪可以，之後就去就同佢開房咯。 有佢繼續博嘢啦， 有嘅係有，咁、okay. 就1500蚊咯。每次總言之，我每次見佢，我就一我同佢講咗一，咁我跟佢翻屋企㗎。 OK， 即係佢我慳過酒店錢嘅，真係拍拖㗎。真 係好啦，仆街，真 係 好啦。 唔係佢嗰陣時咪就係、是。同我個 friend 合租，即係個女朋友合租嘛，個女朋友有時冇翻去，因為我女朋佢個女朋友咧又有第二個地方住，咁我真係跟佢翻去佢住嗰度，咁真係男女朋友關係喎，我唔係吊歸關係喎。 咁你就每一次由千五，咁 真係噶， 咁我當你係一個禮拜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咯， 咁佢就係6000蚊，咁你都平嘅。 O K 啊，跳舞老師 你只係唔交唔使交租啫。 唔使交啦，系啊， 就差唔多啦。 咁反而你话礼物有冇买咧？好似第一次嗰阵时又买过一次礼物、嗯，之后讲节俭啦，之后真系次次都俾现金，即系唔使烦佢都。因为其实我走咗之后，我知道可能过两日又有第二个男人上去噶啦，即系明嘅。第一，大家 你啲陈，你呢一集嘅陈包养都唔系求包养，喂，差唔多啦。不过 咁但系佢娘家嚟噶嘛， 讲咗啲价钱出嚟啦。 但系佢娘家嚟，真系跳舞老师嚟，真系有视频发咗上去 YouTube 嗰度乜捻嘢。嗰啲叫咩？大陸視頻 有 咩？抖唔係抖音，嗰啲叫做Youku 係嘛？優酷 優酷優酷， 真係揾到佢嗰間公司，佢喺度教人哋跳舞。 O、okay. K， 即係唔係白但係咧？ 我有呢啲話。 但我想講下咧，深圳啲女仔就係啦，佢好多時揾一份白天嘅工， 嗯， 去掩飾自己嘅真正身份。 O K， 咁我同我 friend 講話，佢係跳舞老師嚟，佢正職係跳舞老師，佢係兼職做雞啫嘛。嗱，即係我真係當佢雞啊， 嗯、 因為。feel 到啊，唔會講吉真感情，所有微信嗰啲係全部假嘅、 嗯， 即係你明唔明先？即係真假你知啊嘛，有冇交心、 啊？ 所有係假嘅，不過只不過大家好落台啫，哥哥妹妹相稱，跟住又俾錢咁樣。跟住我個 fans 都話佢唔買，佢正職係街兼職係跳舞老師。 誒，都啱嘅， 即係到底邊樣係真咧？嗱，因為點解咧？佢正職4500個月啊嘛，咁、 嗯、 見一見我，即係我同佢玩咗兩個月到啦，咁、 嗯、 都收我皮幾嘢噶啦。 O、okay. K， 即係你唔係文底，但你又要。不幾次俾一次食幾次啫，咁、哦、其實 得唔得咧？就係唔係我意思？ 我可以話俾你講，我金魚梗係唔得啦，因為佢某程度佢自己有個價噶嘛，佢自己都有個價，你唔得啦。 唔係，即係我意思，我送咗嗰個金額皮半嘢，佢、 嗯、 個價係皮半啦。 咁咪調翻轉啦， 都係一次嘅啫。 皮半嘢，你分三次，每次俾5000得唔得？佢都唔屌你啦，你計都計到啦，係咪先？ 明白，明白， 即咪一樣。 唔係，即係我咁，我如果我皮管嘅屌到一次， 嗯， 再屌第二次咩㗎？你覺得？ 我真係唔知道。我咁樣你咪 幾千？ 3000咯，3000以上咯，我都3000以上。 即係你都要點都要，即係幫助下生活又好，即係總之佢有藉口問我攞㗎啦，佢、 啊、 會自己講幾錢㗎、啊。 你唔使㗎啦，到時俾咯。 到時佢知，即係到時會講。 佢、啊、俾一次唔得㗎，佢斬你攬㗎啦，或者我講話少㗎啦。 係咪？ 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啊，你唔好俾咁多，你俾咗先。啊！你俾一個你覺得合乎嘅數，佢認為唔夠，佢就會同你講，或者同你斬攬噶啦，係咪先？ 咁你男女朋友當下嗱，即係喂咁， 我同小豬夠男女朋友當， 唔係 我同小英夠愛咯，你我 唔係咁你有 上三杯唔係啊？ 15000定情信物啦嘛，你每次冇得計得咁解咁盡 嘅。哇！我試過送幾千蚊香水啊，大佬小豬夠、okay, 你真 係。 佢個仔啊，我送 LEGO 啊，我都送6-7嚿水啊，你黐撚線！ 即係我恩仔想得太，即係諗得太美好啦， 又係唔使知啊！真係啲嘢，真係唔使知啊！ 喂，咁但係真係要咁貴咩？而家勞溝女， 即係你要計下啦！即係以我個妹講嗰條數，係、 嗯、 8000至10000講感情喎、啊，講感情就係一個兩湯嚟嘅。 即係有機會有將來， 係咯，將來嘅喎。 咁我同金 魚，我同呢個冇將來， 我都未冇㗎啦。 如果冇將來嘅話，佢真係收多你三倍，其實唔係好多咯。我都覺得。 即係你覺得佢唔係拖我嘅，你覺得唔算拖。 坦白講，因為佢自己都過佢自己的關，不過唔使講啦。佢而家俾人搏緊嘅， 即係而家佢鄉下，而家就未必。 唔係，佢翻嚟新就俾人搏緊嘅。即係講緊你唔肯俾地盤啫嘛。 有大把肯俾。 大把肯俾啦！你呢個識講嘅個潮州佬俾三皮嘢，即係兩皮八，俾個 豬扒啫。 豬扒啦。 咁 係。咁佢肯。 佢靚過豬扒。 即係佢都可能會有啲咁嘅客噶嘛。 有之前唔係，其實點解我話佢自認金魚呢？因為佢話早嗰輪有個客捧咗兩三晚，三四晚場一個禮拜，你話冇同個客。后屘倾掂咗出去，我又有啲唔信嘅，即系好老实，即系六 佬。你自己又系咪有都系谂下啦。咁好啦，唉，节目哇，今日真系过晒钟，冇拉个布啊嘛。 唔系因为眼仔啲嘢唔识问你啊嘛，你又答到我啊嘛。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都要讲一讲啦啲广告先。喂，大佬，神山虎如果买得啊，买啊，大佬。即系我曾经试过有个礼拜零购买，即系希望有啲网友真系可以撑下啊。仲有，我系录咗一集咧神山虎嘅广告杂志嘅。咁啊，都未出街嘅，即系如果譬如有一日咧，冇嘢讲咧，我就可能会订，或者可能你有啲感触令 啊，去玩啊，你要去玩冇时间录啊， 可能有啲感触令啊，咁啊，我就会讲噶啦，咁啊，如果我唔会预先张扬嘅，咁嗰一集嘅神山虎广告杂志咧，咁啊，到时你中意听听就听，唔听就算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都系嗰句，有打赏打赏啊，唉，呢排都好惨，咁啊。哎、大家唔使讲嘢噶啦，咁啊身体健康啊，真系，唉、哦，好多人确诊啦， 希望快啲可以翻。 我牛头角都确诊啦，我隔篱楼嘅，唉、哎，搞到而家个都人心惶惶。好啦，唉、哎，大家保重啦吓，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